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近来加拿大相关企业一再抱怨劳动力短缺，不好雇人，但是另一方面呢，该国这两年又是史上人口涌入最快的高峰时间之一，形成如此的落差，原因到底是什么？企业在雇佣员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格外的考量呢？在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媒体对此所做的分析，然后呢，我们还要来关注2008年至今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这10年来，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教训和启示？好，让我们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今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劳动力短缺问题困扰着许多的国家，像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等等，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上周六，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BC 调查了全国1200多个中小企业，结果显示，目前在该国劳动力短缺最严重的三个领域是制造业、零售业和建筑业。然而另外一方面呢，加拿大近年来难民移民大量涌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十分的旺盛，那为什么一方面人口大量涌入，另外一方面劳动力依然存在严重短缺形势呢？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就这个问题发来的报道。 根据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接近40%的加拿大中小企业都缺人手，招不到足够的雇员。但尽管如此，很多公司企业却仍然不愿意招聘移民。受到劳动力短缺影响最为严重的三个地区是大西洋沿岸省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有安大略省。在这个研究中，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调查了全国的1200多个企业。这个调查报告发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最为严重的三大行业是制造业、零售业还有建筑业。商业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克莱罗克斯指出，缺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拖累。他说，那些缺乏人手的公司不得不拒绝接受订单或者延长交货的时间，因此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他说，要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企业家应该首先考虑雇佣人口中就业不足的群体，比如移民还有新移民等等。这个调查发现，在缺人手的公司企业中，只有18%的企业招聘了符合资格的技术移民，而其他的企业则转为去选择雇佣退休的人或者在年轻人中进行培训。皮埃尔·克莱罗克斯承认，他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吃惊，因为移民是最大的可用劳动力资源，移民的失业率一直高于人口中的其他群体。他说，我必须承认，我们对这样的答案感到相当惊讶，如果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答案，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提出更多的提问，不过研究之前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在被问到雇主不愿意雇佣移民是否是赤裸裸的歧视的时候，皮埃尔·克莱罗克斯不愿就此做出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比歧视要更加复杂，有些人可能不具备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或者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不符合资格。在这个方面，雇主也就是公司企业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提供培训。他接着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雇主需要改变以往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招聘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一直不受重视的人，不仅仅是移民、新移民，还有残疾人、原住民等等。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克莱卢克斯还表示，过去两年来，加拿大的经济可以说是在全速运转，因此失业率大幅下降，加上加拿大的人口老龄化，婴儿潮一代人退休，这些都造成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而且这个问题在十年之内不会有明显的好转。婴儿潮一代人指的是在1946年到1965年期间出生的人，其中的第一批人已经在2011年就年满65岁了，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代人人数众多，现在都在纷纷开始大规模的退休。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还建议说，公司企业应该制定更好的人力资源政策，使你的工作场所更具吸引力，从而才能够留住人，而且更容易招聘到新的员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2008年的9月15号是要记住全球金融史册的一天，在这一天，曾经位列美国第四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为投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产品不当，蒙受了巨大损失，向纽约南区美国破产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而这一事件呢，成为了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引爆点，令全世界至今记忆犹新。虽说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它的影响今天犹在。如今被视为热点的贸易战、贸易摩擦、汇率等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十年前金融危机的产物。虽说那一次金融危机的原发地是在美国，但却给全球金融局势带来重创。十年过去了，金融危机给美国社会带来哪些改变？特别是在美国的股市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报道。 那么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年之后，很多投资者呢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市场崩盘时候的恐慌和不知所措。那在 CNBC 呢，我们整理了十年前不断有坏消息突发时的一些新闻片段，带我们回顾和再次感受一下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意味着什么。 Wall Street suffers its worst day in 7 years on fears about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after Lehman Brothers filed for bankruptcy and insurer AIG is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Two of America's real financial stalwarts, Lehman Brothers and Merrill Lynch, utterly transformed. Late today, we find out that AIG in real trouble, fighting off collapse. It touches a lot more than Lehman does. It has a much broader effect. Not only does it affect Wall Street, but it also affects Main Street. The biggest point.Plunged since 9/11, the Dow down more than 500 points. Now we are seeing a major sell-off in the Asian equities today. The main message from everyone that we've been speaking to on the program has been that AIG is really simply too big to fail. We're not going to move through this in a straight line. There are going to be some real rough spots along the road. Asian equity markets getting slammed with financials, especially hard hits as Wall Street undergoes its most significant reshaping in recent history. All three major indices have lost.More than 20% since their October peaks, firmly putting them into bear market territory.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年之后，这样的恐慌呢依然在影响着市场。我们来梳理一下市场上出现改变。那首先呢，我们最能够直观的一个感受呢，是在美股市场当中啊，上市公司的数量呢是呈现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在互联网泡沫这个破灭之前的1998年呢，美股中的上市公司数量是在7500家左右，这个数字呢在2004年下降到5000家，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呢是下降到4300家，而在去年年底呢之前是在3482家的水平。那其次呢，市场中的波动性啊 是大幅度的降低。那分析就认为，这是由于全球各大央行在过去十年当中啊，纷纷的实行超低利率政策，而这样的长期不正常的货币政策是推高了股市等风险资产，使得波动性降低。那如今呢，美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很多条件和当年呢都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呢，一些数据指标却开始让不少人担心，特别是债务水平的这个迅速回升，以及美国开始有苗头呢要重新的放宽金融监管。同时呢，美国公司债务占 GDP 比重呢在快速的上涨，使得不少的经济学家呢开始担心私营市场中的债务偿还能力。最后呢，我们谈到的这些公司债务呢，其中很多和能源相关啊，也就是说，如果油价再度的下跌，那么这让不少的公司的偿还能力呢会受到打击。因此呢，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是数次的警告，全球的负债问题可能呢会引发下一次的危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在巴西佛罗里亚诺波利斯举行的国际捕鲸大会。这次大会上，日本再一次提出呢，希望能够恢复商业捕鲸，但是与会的80多个成员共同表态，要致力于妥善合理的管理现有鲸鱼种群，确保鲸鱼种群生存不受威胁。全球多数国家都表示了支持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日本希望能够再次恢复商业捕鲸的这样一个提案呢，遭遇了否决，而日方也暗示很可能要退出这一个国际捕鲸大会。好，我们来听报道。 14号，国际捕鲸委员会大会正式投票否决了日本提出的解除对部分鲸种商业捕捞禁令的提案。 日本在本月10号大会开幕当天便递交了关于解禁对部分鲸种进行商业捕捞的提案，理由是所谓这些鲸的种群数量足以支持恢复商业捕捞。这项提案在大会上面临多方反对，最终以27票赞成、41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遭到否决。 We're obviously delighted that Japan's reckless, regressive, and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proposal has so comprehensively failed here today. It was always doomed to failure. 与会的日本代表则表示，他们的提案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政府将重新评估日本作为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国的身份。国际捕鲸委员会1982年决定暂时终止商业捕鲸，并于1986年通过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日本在1988年结束商业捕鲸，但为本国需求，却从1987年起在南极海域、1994年起在西北太平洋开始以所谓的科研名义捕鲸。尽管这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但日本仍坚持所谓的科研捕鲸至今。鲸鱼肉也经常出现在商店货架和饭店里。除了日本外，挪威和冰岛等国也以所谓科研的名义进行捕鲸。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报道的是国际捕鲸委员会最近在巴西举行了2年一度的大会，会议否决了日本提出的恢复商业捕鲸的提案，并且还通过了一份认定捕鲸不再是必要商业活动的宣言。而本次的国际捕鲸委员会主席就是由日本东京海洋大学教授森下丈二来担任的。日本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促成恢复商业捕鲸提案。在提案中呢，日本列举了几种日方认定数量已经恢复到可以捕捞的鲸种，但投票结果显示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支持票。国际捕鲸委员会也暗示日方呢可能会借此退出国际捕鲸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现在有89个成员国。目前来看，支持捕鲸的主要是日本、冰岛、挪威，反对捕鲸的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一些国家。支持方认为鲸鱼的数量已经恢复到了健康的水平，而反对方则认为呢，捕鲸不光是威胁鲸鱼种类，而且通过捕杀进行科研已经没有必要了。 但是在日本，日方表示呢，捕鲸不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还是一种产业。那如果日本将来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很可能会进一步无视现行的捕鲸禁令。所以要让捕鲸彻底成为历史，恐怕还需要更加长久的战斗。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伦敦。进入九月末，全球各大时装节开始轮番上阵了。上个星期纽约时装周刚刚闭幕，本周进入了伦敦时装周时间。时装周是时尚界的狂欢节，秀场上比的是时装和风格，秀场下比赛仍在进行。谁来看秀？看秀的时候坐在第几排？是不是坐在最前排呢？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时尚势力的代名词。那么坐场看秀也是可以给自己做足广告的。正因为看中了秀场前排的广告号召力，现在呢，时装周也开始不再免费提供这些前排座位，而是有出售的部分了。那么票价卖到了多少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以前时装周的前排座位通常是让位于那些最热门的时尚名人、专业服装设计师和摄影师，如今这些前排座位已经开始对外销售了。虽然价格最高达5000英镑，约合45000元人民币，但仍然一票难求。此次伦敦时装周，英国时装协会就推出了宾客俱乐部套餐，将为客人提供一系列独家服务，来体验国际知名时尚活动，包括迷人的香槟早餐、私人司机专车接送，以及100多名知名设计师的系列作品预览。而这些套餐的起价为每人520英镑。此外，英国时装协会还推出了前排体验套餐，包括看秀时可以在前排就坐，表演结束后有机会与设计师见面交流时尚见解。而这项前排体验套餐的最低价格为1700英镑，且不包含增值税在内。另外，英国时装协会近日宣布，2018年伦敦时装周将全面禁止使用皮草，成为全球首个弃用皮草的知名时装周。英国时装协会发表声明说，作为英国时尚界的代表，英国时装协会支持设计师创造力的同时，鼓励他们在挑选材料和供应链时做出道德的选择。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一块儿走进一家韩国新兴的科技公司，他们所研发的可穿戴设备备受欢迎。不过有人说，这些年来可穿戴设备似乎已经从热门走向了被人们遗忘，但其实在医疗领域，可穿戴设备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空间的。好，我们就一块走进这家韩国的医疗可穿戴设备企业，来听听他们研发了哪些新品，对于未来人们的医疗保健提供了什么帮助。 2007年에창업한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는생체신호측정기술。 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基于生物信号测量技术开发便携式医疗设备的企业。公司与韩国主要电信、电子和汽车公司合作，一直努力进行研究。它已经开展了10多个政府研究项目，以不断提高其技术实力。公司首席执行官金正焕，大学专业为医疗工程，利用工程技术开发高科技医疗设备。研究生毕业后，他在韩国高速公路公司和三星高等技术学院工作，致力于发展生物信号测量技术。当时利用这种技术进行诊断的便携式医疗设备的开发，在韩国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经过多年的广泛研究和技术开发，他于2007年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只需穿戴一些医疗设备，就可以实时监测到患者的身体信号。可穿戴设备的场景曾被认为只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现在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变得非常普遍。 如今，智能医疗设备能够测量一个人走路的步数、体脂百分比、血压、心率和心电图。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金正焕很早就预测到了这一趋势。在与包括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合作时，他开发出不同类型的生物识别硬件系统。因此，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与 Galaxy Gear 等智能设备合作，实现相关医疗设备的商业化，通过可穿戴智能设备测量体脂、血压和心率。去年，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发布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体温计。 Life Science Technology는 10년동안 healthcare 분야에서 축적해온 그런 기술을 基于其已经积累了10年的医疗保健技术，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成功开发了一种形状像香蕉的体温计。那些有照顾孩子经历的人参与了研发过程。香蕉体温计可自动测量儿童的体温，而不会打扰孩子的睡眠。这就是这款产品与其他体温计的不同之处。这个装置可以戴在手臂下方，能够准确测量体温。当温度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父母的智能手机会发出警报，并且体温会定期存储在手机上。父母也可以通过图形检测体温变化。简而言之，智能体温计可以方便系统的管理体温。 정말체계적으로관리할온도를체온을관리할수있는그런스마트온도계라고할수있습니다 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以其自有品牌 Femon 开发了这款香蕉型体温测量计，这是韩国首款互联网智能体温计。当孩子发烧时，父母必须每两个小时检查一下他们的体温，但是晚上很难量体温，因为当体温计突然接触到孩子的身体时，孩子往往会醒来并哭泣。但是像食指大小的 Femon 体温计可以自动测量体温，同时它会粘在身体上而不会打扰孩子的睡眠。测量的体温数据储存在父母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中，任何体温变化都会通知家长，即使应用程序暂时断开连接，数据也会储存在体温计内的储存器中。但无论功能多么出色，如果孩子不喜欢，父母就不能将设备带在孩子身上。考虑到这一点，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非常关注产品设计。 出于各种因素考量，我们想到了这种香蕉设计。体温计主要用于儿童，香蕉是他们最喜欢的水果之一。即使是害怕或不喜欢体温计的孩子，也可能不会对香蕉型装置感到陌生。我们一直考虑如何为安装在手臂下的体温计实现理想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我们最终得出结论，香蕉的形状最适合身体的曲线。 저희고민그때바나나모양이가장적합하다고생각해서디자인하게되었습니다。 上个月，香蕉体温计获得了红点设计奖，这是世界著名的设计奖之一。Femon 这款产品获得了 RoHS 认证。这个认证限制在电器和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这款产品还具有 IPX7 防水等级，并通过了 KC 电磁波测试。在 Femon 发布的第一年，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就超额募集到了众筹资金。目前 Femon 可以在 Naver 和 Kakao 上购买到。韩国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公司与 CJ Healthcare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计划开拓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市场。 明年一月，我们将在消费电子展上推出香蕉体温计的升级产品。我们计划开发一种通过体温检查受孕的孕检试剂盒，还有用于医院有效管理患者体温的升级版 Femon 体温计。我们还计划推出便携式心脏监护仪，其大小与信用卡大小相当，当手指放在这款产品的传感器上时，设备可以检测心电图，以精确监测心脏活动。便携式心脏监护仪的临床评估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进行。 존스홉킨스 UCLA 미주리대학에서임상평가를협의중에있는그런상황입니다